今季亚冠之路，知道香港代表可以行到几远？星期四晚9:55， 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撑杰啲。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呢就跟大家讲一下香港大学的校训，明德格物。其实每间大学的校训其实都可以讲一下，中文大学就博文若礼，崇基学院的校训就至于至善都值得讲的， 是 吧？新亚孙就成名，全部都可以揾次就可以讲个排队上。我哋先讲明德格物。咁两位嘉宾呢，一位就系、彭云基博士，另一位就陶国章教授。咁啊，彭博士咧就系、一定要佢打个桩先，因为佢系香港大学毕业。咁啊，讲下你自己母校啊，阿彭兄，讲下你自己母校嗰个校训啊，你点样理解？ 嗯， 或者先我哋啊，明德格物其实两样嘢嚟嘅。咁我哋或者先讲明德，然后咧过咗第二个环节咧，我哋就系讲格物。因為格物又連繫到自知，物格然後自知兩樣連埋一齊嘅。咁我哋其他啲八條目嘅大學裏邊嗰啲咩誠意正心，我哋揾有次就可以再講。咁啊，先講下彭兄，你講講何為明德？ 嗱，呢一個嘅香港大學嗰個嘅校訓咧，就係、是、明德格物。咁但係啲學生究竟有幾多真正能夠做得到咧？我又覺得。都好有問題啦， 希望有廣大嘅同學喺度聽。 係啦，希望有廣大嘅同學聽啦。咁你先講講個呢、這個嘅明德格物先啦。咁應該大家都應該都聽過噶啦，略有少少中國文化底嘅咧，都知道呢一個嘅大學所講嘅八條目噶啦。 三光領八條目。 係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這、一個嘅明德呢、這個一開始咧就係、這、呢個。大學之道在明德啊嘛，咁咧明咧就好簡單嘅，即係你要明白，要彰顯，要識得呢、這個。咁明德係乜嘢咧？明德嘅意思咧就係、是、先天靈明嘅德性。其實即係話咧，究竟我哋本身人本身係有善性嘅，咁所以咧你應該要真真嘅明白，明白咗之後咧仲要彰顯佢。嗱，咁呢一個咧其實即係話咧係個道德教育嘅基礎。好啦，咁格物系乜嘢呢？如果大家都略知道呢个八条目，就系格物致知啦，系嘛，诚意正心啦，然后修身啦，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格物，格物系乜嘢？就话呢个世界啊，应该要明白究竟啊嗰个宇宙嘅结构，我哋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之间，究竟系处乜嘢？咁呢个就系我哋真真正正生存嗰个环境嚟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对呢个环境都唔明白嘅，咁你点去生存咧？所以格物嘅意思咧，就要真要了解呢个世界嘅基本嘅情况。咁呢个格物系咩？就由我哋咧，由细个开始咧，一路慢慢学啊，每一科我哋嘅文字又好啦，我哋嘅科学有中英数，呢啲都系格物嘅过程嚟嘅。好啦，咁所以咧，其实格物咧就话咧，点样我哋能够得到呢个知识？有了知識之外咧，就仲有咧就明唔明德咧，就係、是、你咧要能夠真真正正咧能夠有道德同埋呢個知識學養都能夠可以一齊咧，可以能夠有先叫做真個大學嗰個目的嗰、那個宗旨就喺呢一度。 咁啊，彭兄咧就打咗個裝，不過咧我阿彭兄我就有個疑問，因為純粹你睇明德格物咧，就好自然諗到格物嘅格咧係動詞。 格者字也。咁如果格物個格係動詞咧，明德個明應該都係動詞。咁但係喺大學裏邊原來講咧就叫做明明德。咁就佢唔係叫明明德與格物，佢係濃縮咗變咗明德格物。咁如果明德咧就漏咗第二個明，變咗個明德個明咧都係動詞，明白嗰種德。隔嗰種物咁樣就變咗咁，你我見到香港大學咧，其實我哋都可以斟酌嘅，因為佢哋譬如話，佢哋都係英國人辦嘅大學啦。咁佢哋英文方面咧，佢哋點樣去睇？點樣將呢個明德隔物轉做英文？阿、彭兄有冇留意到？ 呢、這個冇留意。 佢個拉丁文， 拉丁文嚟㗎。 Sapientia 就同埋係 at。A-T 拉丁文 A-T E-T E-T 即是 N Virtus V-I-R-T-U-S 如果你變成英文就跟它不是那麼吻合即是 Sapientia Sapientia 就是譯做英文就叫做 Wisdom 這個就是智慧然後就是這個 Virtus 就變成 Virtual 就是美德通常我哋英文叫美德，嗱，依家陶教授，等間你遲啲可以講下，究竟西方人嘅 virtual 同中國人嘅德有咩唔同？嗱，依度我提出第一個疑問，第二樣嘢我哋可以提出疑問就係陶教授可以再分別，就究竟儒家嘅德同道家嘅德、老莊嘅德又有咩唔同？嗱，依樣嘢啊，嗱，明德咩叫德？嗱，依樣嘢又可以發揮喎，陶兄，道家嘅德、道德經嘅德同儒家嘅德。又不同第三樣嘢咧，就我哋講咧，就話你如果外國人要將呢個明德格物咧用英文分析，咁佢有個好嘅講法，但係我未必接受。第一咧，佢就話呢個明德咧係叫做 manifest virtual，就係點樣去處理嗰個德行，同埋格物咧，佢亦做 investigate things。如果嗱，依個同我哋嗰個明德有啲唔係有啲區別，因為佢用個 investigate 一樣嘢，因為 investigate 係向外嘅，我哋中國人講嘅德係向內嘅，有一種內外之分。咁依個我就使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跟翻大學嗰個咁樣個原則嚟講咧，阿彭兄我就要先講 ，OK， 應該去翻，唔好講明德格物，應該我哋分兩個觀念講，咁咪比較清晰啲，跟翻大學嘅原句。是叫做明明德與格物，因為三個你講嗰名係明明德啊嘛。如果你明明德咧，咁啊第一個明就係動詞啦。第二個明咧就變啲形容詞咯，係嘛？即係個明德嗰、那個明明德係一個動詞，然後用個明德去形容佢。但係咧，唔知阿陶國章會留意，有啲人咧係借用佛家嘅講法。就話明明德嘅第二個明咧係名詞。點解名詞咧？話《華嚴經》裏邊講點講啊？就話眾生都具有智慧與德相。就話哦，明德個明咧，明明德個明咧係智慧，德係德相，係我哋要明白嗰種人嗰具備嘅智慧與德相。咁呢個三個講法。 咁樣講好複雜啦，不過我諗啊，《花嚴經》咧暫時唔好理住先。我覺得一個比較簡化少少咧。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咧，我哋通常一講大學就以為 university， 但係咧，這個禮記嘅大學篇嘅意思，大學係大人之學，這個應該叫簡單講，同一般嘅人唔同。 但係唔係好大咗啊，陶兄？因為我哋講係八歲入小學就十五歲入大學噶咯，以前 唔係佢意思喺啲學制上，但係佢本身個意象咧，大學係指成德之學，或者係聖賢之學。即是说一个人的方面呢你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是不断要自我转化的有一个阶段的、修身自觉齐家平天下等等这些是一种抗战。但最后来讲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达到一个止于至善。那这里止于至善很明显一种德性上的问题。 搵住我们讲。 可以講嘅，呢個好值得講。不過我覺得試呢個問題咧現代化少少，因為我咧講三綱領八條目咧，好多人就熄機噶啦，走咗。嗰度太過嚴肅。我覺得喺一開始嘅陣時咧，彭教授嗰度講得非常好，就意思咧就係嗰個明德咧，呢個德性同埋後邊嘅格物咧，格物致知或者格致啊，呢個意思咧， 是真的中西方剛好不同。飛哥講過了，就是一個向內向外，如果 investigation 就是考察、勘察或者是發現是樣是那種方式，就是一種知性，所以中國人有一種叫見聞知之和德性知之，剛好就是這個兩個的方向上區分、一種呢，如果是從西方講，尤其剛才講在港大那個 Sabian 那個所謂 那種就是 wisdom 呢，其實就是希臘傳統， 是沒錯， 希臘傳統呢當然它都涉及到人性、德性的問題，是但是基本上它以一種理性的方式去找出這個世界的本源，找真理，簡單講。但中國人講真理是很少的，中國人一講就講成德，所以呢佢個明德呢，呢個頭先阿彭教授嘅講法都好，就係、是、一種光明嘅一種生命嘅本體性。咁於是嚟講呢，呢種向內嘅反省呢，係最後我哋要達到成聖成賢嘅階段，一種修養，或者用現代說話講呢，就係、是、其實人呢生出嚟嘅陣時呢，個人都係差唔多，或者係每個人都有耳目之觀啊，有唔同嘅興趣啊咁樣。但係東方哲學呢，我相信特別儒家呢，就係、是、最後呢人始終有個目標，要完成自己。西方人一講完成自己呢，嗰種 self-integration 呢，係指一個人嘅潛能啊。受阿里斯多德所講，由佢嘅潛能，例如係藝術家，我是莫扎特等等，如何成為一個真正藝術家。但中國人講的成德呢，就似乎不是指這種潛能，而是指一個人自我修養完善化，到達一種生命的完整化的階段。 OK， 我這裡想陶教授，我這裡有少少補充，就回到那個基本，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呢，你不要用他那個價值，首先你解那個明德的德字，從文字學上的角度去考慮，個德字點樣解先？嗱，好多人就忽略咗，我就研究咗咧，依個明德個德字咧係雙旗人。咁啊，雙旗人點解？嗱，冇人冇問啦，冇人冇問啦。哦，咁寫嘅雙旗人。嗱，雙旗人咧同嗰個嗱明德係一種明德係一種喺中國人個傳統嚟講係一種修行嘅一種學問。但是明明德去明白这个德行是怎样明白法，怎样修法，所以你看个德字是很有意思的。那雙旗人你看說文解字，雙旗人原来很简单，雙旗人问这个是說文解字有几个解法，一个解法就是德者升也，向上升。那你向上升是怎样升法先？你是跳躍式的升法，抑或是跑上去这样奔跑？原來佢個雙旗人咧，佢嘅特色就證明我哋中國人講修行嘅特色，雙旗人係小步走，即係話你修行咧、修德啊、修身咧，係要一步一腳印，慢慢嚟，絕對唔可以快，咁為之雙旗人。 OK， 咁然後咧，右邊嗰度咧，上高有個十，下低係嗰個耳目個目字啊，係打橫擺。 OK， 其實十目，中間有一畫。然后下底一个心，咁嗰一般嘅认为就话，呢个德字好正，因为嗰画就代表系将天与地、天与人啊系分隔，所以我哋有句讲法叫做咩？讲法叫做人在做，天在看。但系好多人忽略咗，天在看嘅个天你点睇？原来佢上高嗰个十目啊，就等于。在大學裏面咧，講到誠意嗰邊講啊，叫做咩？曾子講啊，叫做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言苦，然後德讓屋，富讓身，咪富讓屋，德讓身，係依個心廣體盤啊嘛。係 啊係啊。 咁你但係你見到啦，十目咧唔係話十隻眼，十係虛數，唔係係虛數，唔係實數，即係勁多隻眼，個天啊成天隻眼都夾實你，咁你就變咗話，因為天座學就話成個天啊。你的問題是你做所任何事情下底的心呢要符合那個天的規律，那就叫為之德。 沒錯， 所以很有趣的，中國人的文字本身你不要說那麼多事情，那就成為了這個明明德的名字。 OK， 很有趣，你看回我字而已，道德的德字。 我沒想過這個字可以想得這麼複 雜。你想吧， 厲害。 不過雙旗人也是什麼的，有行的意思，做，還有做，雙旗人也不是你一個人做，你要看埋群體的問題。剛才就飛哥你所說，說那個明明德， 呢、這個咧我就睇法係咁樣。 啊、 大學嗰度嘅來源咧就係明明德啊嘛，所以咧嗰、那個第二個明德咧，我哋講係形容詞啊嘛，係嘛？但係最重要係嗰個動詞啊嘛，所以明明德啊嘛，好啦。但如果你話，如果我呢個明嗰呢個明德咧，亦既然係形容詞啊，我暫時唔愛。而更加重要咧就明德，明即係我要將呢個德行係能夠彰顯佢。嗰、那個德行本身如果係好嘅話咧，已經係一個好嘅啦，所以唔使咁多個名字。嗱，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因為我哋揀一個嘅孝訓嘅時候四個字啫嘛，咁所以咧嗱，仲有一樣解釋嘅，就係、是、呢個所謂德行係乜嘢咧？大家都知道啦，德咧就係、是、咧，如果從呢個儒家角度睇咧，就係、是、你做咗好多善行。做咗出嚟啦，然後咧得到呢啲，於是點啊？就又有呢個德性出嚟嘅。於是點啊？就個德啊，即係德者嘅德，又德，即係得唔得個德？ 係係係 啦。咁所以呢個德啊嘛，咁所以你做咗咁多善行，你咪能夠做到呢樣嘢，咪得有所得著咯。好啦，咁但係如果呢個咧，我哋從道家角度睇啊，又有啲唔同咯。咁道家嘅角度睇係咩啊？最緊要就係我哋乜嘢叫道啊？就是、大自然嘅規律啊嘛，係充沛於宇宙噶嘛。好啦，咁呢个咁嘅道嘅时候，如果我哋本身啊对呢个道系唔认识嘅，我做嘅嘢系违反咗呢一个咁样嘅天道呢、这个自然嘅规律嘅时候，我咪会失败咯。所以如果我能够跟到呢、这、一个，我明白咗呢个咁嘅大自然嘅规律之后，我跟住佢做嘅时候，我咪能够有得着咯。咁嗱，咁所以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一个得字已经包含咗咁多，就唔一定需要个名字喺度啦。嗱，所以我哋咧唔好仲将个简简单单去引经据典。嗱，明明得冇错，大学系咁啊。但系如果我纯粹用个得字去睇嘅话咧，佢系包含咗好深厚嘅一个嘅意义喺里边嘅。咁所以如果从呢个大学嗰个角度啊。這個、呢個咧定嘅話咧，嗰、那個明德革命係講得通嘅， 係 啊，同埋更加重要一樣嘢咧，係當時嗰個年紀啊，就係呢個中呢、這個香港大學成立嘅時候咧，大約係百幾年之前啦。咁嘅時候咧，當時咧香港大學成立嘅咧係乜嘢咧？講明一樣嘢，就係、是、為中國而立嘅。 哦， 那個目標就係咁嘅。咁所以當時嘅學者咧，唔記得邊一個做咗， 佢 就 劉永生。 啊！ 林永生 有可能我唔知道，咁咧就因佢就揀咗明德革命講明啦，就一方面要知識，另一方面有德行，其實呢個就係我哋中國文化最基本嘅要求嚟噶嘛。咁、啊、所以有學問，亦都有德行先啊嘛。而家最大嘅問題，如果你淨係識得讀書，考第一嘅，冇咗德行嘅，冇用啦。嗱、啊，咁所以而家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面對咧大學裏邊咧最嚴重嘅問題啦。啊！個個都為咗好多學生咧，就為咗咩攞咗個沙紙，我畢咗業啦，咁就以為咧 OK 啦。但喺呢個德行方面係冇修養噶嘛，同埋你睇翻而家啲大學裏邊咧，基本上係咩？有邊啲科係教你做德行先？冇啊嘛，完全。所以其實而家嗰個大學嗰個情況咧，係完全違反咗原來嗰個精神。你諗下喺大學裏邊，我可以唔翻學嘅咩？唔咧，全部喺個宿舍度玩或者之類嚇，邊、個教你德行啊？哦，你話我哋啲同學可以嚟到啊？哦，冇錯，近朱者赤就近墨者黑啊嘛。咁所以根本你根本冇法子可以能夠學到真正嘅德行。好似阿陶教授讲，一讲到呢个三纲八条目咧，就话呢啲嘢好闷嘅，咁系咪啊？但系呢啲先系做人最基本嘅道理啊嘛。而我哋大学里边系完全不强调呢样嘢，于是点啊？咪变成而家香港嘅困境咯。我真系为我哋而家啲青年咧，我哋嘅后辈啊，真系好担心。 好啊，非常好。我哋听翻首歌翻嚟，再继续明德革命啊！依个就系Graduate 嘅主题曲，就系 Simon 格粉穷唱嘅。Sign of silence.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g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a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ha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餐桌上的实验室。 好多人吃嘢中意落豉油嚟提升鲜味，豉油系咪你最常用嘅调味料呢？酱园负责人 Daniel 今晚会同大家分享豉油嘅生产流程。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第二節嘅廣東廣西，咁啊直播室度有阿彭文基博士、有陶國忠教授同埋小弟岑麥飛。我哋講嘅話題係叫做廣大嘅校訓明德格物。頭先講明德咧，其實未講完啊，要講少少，然後我哋就進入格物嗰度啊。阿陶教授，其實呢個德啊，中國人嘅德啊，儒家嘅德同道家嘅德係唔同㗎，係嘛？ 其實非常難講清楚，即係如果你簡化版咧，就係、是、儒家嘅德咧就道德嘅德啦嚇。但咧道家又有道德經喎，所以佢要撈亂喎，所以我哋要小心清楚啲咧，就係儒家嘅德咧就係、是、相當於英文嘅 morality， 就係真係道德。係。咁呢個道德咧，如果係比較細分咧，就係、是、屬於一種叫自律道德。 嗯、 因為求之在我者也，孟子所講嘅，即係呢個好明顯咧，就話呢種德性咧係靠自己裏邊發生出嚟。 嗯， 孔子都會講呢種所謂我欲人斯人自矣嗰啲咁，呢、點係一種叫自律道德。咁但係西方仲有他律道德，呢個另外一個啦。咁如果講道家嘅陣時咧，道家嘅德咧，我相信係比較接近易經式嘅講法。天地万物都有佢德性，从呢个德性里边啊，乾坤啊咁一路引申讲。但我意思咧，佢德咧，头先彭博士嘅讲法都好，即系呢个可能系道家咧，从一个比较天道或者一个广泛啲嘅宇宙观去睇人。即系个人嘅方面咧，唔同儒家起点就系从人。人嘅點樣生存啊？人點樣戰勝自己嘅慾望啊？人點樣修德啊？嗰啲從嗰度提升到所謂天人合一，要到嗰啲階段。嗯、但係道家咧，似乎咧，佢認為咧，你莊子講天地萬物與我為一體啊，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啊嗰啲，佢已經預設咗人根本同天地合一嘅。只不過後天嘅方面咧，我哋變成有誠心啊，然之後破裂咗。所以道家嗰個德性咧係。你如何得翻你本來嘅面目？我覺得係歸君復命嗰啲咁嘅意思比較強。 係係，陶教授其實或者嗱講嘅呢啲嘢咧就係好複雜嘅。係 啊， 因為你講依個儒家嘅德同埋道家德，甚至西方嗰種做個美德咧，都係差唔多，即係要講幾個鐘頭都未講曬㗎。不過或者話要簡化咗咧，因為聽眾要有咁興趣咧，其實道家嘅德咧就你可以睇莊子有篇。文章第五篇嘅德充符，就專講德，因為德充符嘅意思咧就話充就係充分，即係完備。完備嘅德如何？符嘅意思就係驗證，如何驗證完備嘅德咧？咁啊，莊子有個好處就唔同個老子，老子就講好多哲理性嘅嘢，莊子就講故仔。咁佢嘅故仔就講咧，就依個係真事嚟噶，就講啊，就當時同孔子同時嘅有個老師。學生多過孔子，叫做王台啊。三畫王就台就馬字邊一個台灣個台。呢個王台咧，因為當時有兩個孔子有兩個勁敵啊，一個小正咬啊嘛，一個就王台。咁王台咧學生多過佢，因為有孔子有個學生有個常貴咧就問孔子，呢個莊子寫出嚟嘅，佢借孔子嘅口啦。佢就話：喂，點解呢條友咁勁啊？這個王台，佢有個特色，殘疾人士，兩隻腳都俾人斬咗，冇腳嘅，冇兩腳之人。但係佢啲學生咧就話佢唔教嘅，立不教就坐不義啊，坐喺度又唔講嘢，企喺度唔講嘢。但係去嘅人咧，虛而往，個個啊冇曬料，空腹去咗，然後實而歸，然後去完嗰度咧就冚唪唥咁樣。 好學到好多嘢。咁呢個上季就問孔子，喂，點解咁勁啊？佢點解勁過你喎？咁黃生多過你喎？咁啊，孔佢就所以莊子啊借孔子嘅話，呢、這個就叫做咩？佢話問題就話，因為佢咧能夠做到咁嘅表面咧，佢就嗰啲德咧係內在嘅。好似頭先你天氣啦，佢問題咧就話佢當佢個殘疾啊，根本就冇嘢到。根本唔当一回事，好多人话好紧张啊，冇咗脚啊，点行路啊？佢直情当佢系根本系即系一粒泥沙咁样。 Okay. 然后佢表现出嚟啊，嗰种道家嘅德咧叫做无为之德，儒家嘅德就好有为嘅。所以我哋讲噶啦，儒家嘅德咧讲好多形容嘅，譬如话咩仁义礼智信，呢、这个系公宽信敏慧，或者呢个咩？呢、这个就系、是、仲有呢个系公宽信为仁义礼智信系温良恭俭让，咁全部都有一形容嘅，就道家冇啊。道家只有一样嘢讲，叫做老子讲嘅叫啊，就尊道而贵德。德就要贵，道就要尊，同埋另一样嘢就是老子讲嘅，叫道生之，德畜之。德系一种即系养育性嘅嘢，好似养一棵树咁样。但系佢唔会 show 出嚟嘅，所以佢变成。佢德經裏面咧開始講叫大德不德啊嘛，所以個特色。不過有樣嘢我想問阿彭博士，仲係話頭先你講個名德，你可以唔使理唔重要，但係有樣嘢重要嘅。阿陶教授，因為你睇到明宋明理學到晚明啊，出咗個大師叫劉輯山。係咁啊，劉輯山咧就有一個好好嘅譬喻，佢話明德一個明字咧。就如果用釋迦嘅角度嚟講，就個明咧就好似面個明德個明嘅，好似面鏡咁樣。但係儒家咧，釋迦就係一種鏡照嘅智慧。其實道家都係噶，莊子講智人之用心若鏡啊。但係佢話儒家咧，就係變咗咧，就嗰種明咧，日月明就重視太陽。明德明明德個明德係一個太陽，所以阿茅山咧。有本叫書叫《財政與原理》，裏面講佢儒家就叫做太陽教，因為佢話光健。而家太陽同月亮唔同嘅，道家近月亮，儒家就近太陽。儒家近太陽咧，個太陽嘅特色係能量有。所以我哋而家同嗰啲後生仔講，你講道德啊，彭兄就話冇用道德，你就同佢講道德本身個德字本身背後有充滿能量。你有能量就有一切，有物質能量，有精神能量，就係、是、呢個道德嘅德。咁佢話明德咧，明德就似太陽。茅山就講儒家就係追尋太陽嘅自由，追尋太陽教嘅自由啊！財政原理講啊， okay, okay. 追尋太陽教嘅自由，即係講邊個嗰個太陽代表一種生生不息同埋光健嘅德性，就係、是、呢個明德嗰、那個明德個意思喺度。 好。 有呢個特色。 OK 嗱，頭先你講個明咧，我唔係話個明重要。而係話咧，當你作為一個孝訓嘅時候咧，你冇嚟出現五個字噶嘛？明明德格物咁咧，即係好水片啊！所以點解明德格物咧就會順，同埋咧擺出嚟就好靚。 靚 係 冇錯。 咁呢個考慮咧，先至係好緊要啊！咁其實咧，頭先講到呢一個咧，其實就係、是中西文化嗰個最重要的分別咧。 啊， 陶教授都講咗嘅啦，就係咩咧？嗰、那個德行啊，德性啊，其實咧就係、是、西方咧一定係咩咧？係外求嘅。而我哋咧，中國文化係內求嘅，所以本身我哋嘅德性本身已經喺度嘅啦。而家問題咩？點解好多時啲人啲德性咧係冇咗或者之類咧？就因為出邊咧，我哋後天嘅時候咧，就影響到佢泯沒咗個德性啊嘛。所以點解呢個德性其實每一個人咧個內心都係有嘅。點樣先能夠走翻出嚟咧？呢個先係最關鍵啊嘛。咁呢，你呢個最大嘅問題就是我哋成個教育就係要希望能夠將佢原本呢啲走翻出嚟，呢個先係最關鍵啊嘛。好啦，咁而喺呢個嘅道家咧，頭先你飛講得好啊，就話咧道家咧其實咧佢哋嗰個德個道德係唔同嘅，同埋阿陶教授道德經係另一回事啊。咁但係咧其實咧你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嘅道德經咧就係講宏觀嘅。是讲大的宇宙的，是即是呢可以说是叫做最基本的原理在这里。但是庄子就不同了嘛，既然这个老子讲到这么大了，我使乜再讲他了， 落莊子就係咩？從我個人個角度去睇出嚟呢個宇宙點樣能夠可以咧伸展到老子基本上嗰個宏觀呢一個嘅嗰個嘅宇宙觀。咁、所以變咗嚟咧，佢但係咧莊子睇嚟好玩嘅，好過癮嘅，因為好多古仔啊嘛。咁而佢從透過呢啲古仔咧，就能夠好深刻咁表現出呢一個嗰個真真正正嗰個哲理出嚟。所以莊子係好精彩嘅，係啊。 嗱，陶教授，我哋要即刻轉台咧，轉到講格物啦，因為唔夠時間啦。啊，陶教授，係咪朱熹對格物嘅認識同王陽明係有啲唔同咧？ 係啊，係啊。 有好大唔同添 喎！呢、這個咧，我哋以前讀中學嘅時咧，即係最驚嘅一條題目，而家冇咗啦。一個叫心即理，性即理，其實講乜咧都係真係好難搞清楚，差一個字。即係咧，王陽明係講心即理，但咧朱子咧或者朱熹咧就講性即理。 係 咁呢個解題已經好複雜，呢、這個將來先講下。 啊！呢啲哲學係講嘅嘢嚟嘅， 好麻煩。 心與性好多人都頭都大咗， 好多人聽唔明㗎。 歷史係啊，中文係最驚呢啲，呢啲方面好似好古文咁啊。但我覺得咧，今日嘅題目咧就除咗講廣大嘅校訓人生之外咧，其實呢個儒家思想。嘅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內部啊，儒家內部裏邊咧，對如何明德啦，或者明明德都好啦，彰顯你嘅德性咧，呢度有兩個進路，一個就是朱子嘅進路。呢個朱子嘅進路咧，佢大概意思咧就話，其實咧我哋要致知在教物，從大學到引申啦，但係欲知唔知知咧，在積物而窮其理啊！所以呢度好重要啊！呢句説話咧就話積 物窮理， 即係意思咧，嗰、那個致知咧或者格物咧，佢係變成咗個物咧，其實真係有啲傾向係一種外在知識嘅一啲規律。佢物啊，即係例如係即係佢有句説話：枯槁有性，即係任何嘅東西咧，即使枯咗嘅木啊等等，都有個本性，即係有個規律。所以佢嘅想法裏面咧，就係我哋要明白最後道德咧，你首先有個經歷，呢個經歷咧就係所謂要格物窮理， 係 即係窮究事物嘅理， 係 然之後咧到呢個階段裏面咧，你先至能夠即係話天下之物咧莫不有理，由你窮究咗理之後咧，你先可成聖賢。佢呢個變成咗一種我哋嘅好奇怪的形態，佢又唔同西方唔係真係知識性嘅。意思就係咧，你要參透呢個天地萬物之理，每樣事物嘅窮理，或者叫咩太極之理啊等等好多種講法，然之後咧先可以成聖。但到咗王陽明嗰陣時咧，就開始麻煩啦。佢就即係頭先我哋講開玩笑咁個故事啊，大家聽下啦。因為王陽明呢個人咧，又係好早好聰明。 係。 咁佢咧就係同朋友咧就覺得朱子呢句説話格物窮理非常有意思。就同朋友約埋一齊，就係走去園中咧去格竹子啊。 係。 格嘅意思咧，呢個王陽明後來講過咧，就係來源於《尚書》呢個字。 係。 啊，格者正也。係。正其不正而歸於正，即係格咧就令到佢規範化。咁呢個係佢後期解釋，但最初佢用朱子嘅講法咧， 格者智也。 格者智嘅意思就係認識啦，等於相當於。當然呢個認識咧係唔係一定係知識性，最少認識佢嘅本源啊，佢嘅形象嘅道理。於是嚟講咧，王陽明同嗰啲幾個朋友咧喺園中格竹子，幾個朋友咧三四日咧就病咗啦，因為望住棵竹，究竟呢棵竹點解會生存咧？呢棵竹點解綠色咧？點解呢棵竹一節節咧咁樣想格呢個理啊？當然呢個有少少矯枉過正嘅，咁但係王陽明咧體質好啲喎，計咗七日都病埋，咁於是咧就係王陽明就開始放棄啦。佢話啊做聖賢係唔得嘅，於是咧就走咗學佛道。呢個就係有故事嘅開端，或者係補充埋。 呢個就因為王陽明當時咧就冇生物學去讀，你知唔知啊？因為如果你研究啲生物，你就明白嘅啦。嗱，格物嘅方法咧，嗱，頭先卓王陽明咧就係咧望咗幾日，望到自己病鬼咗啊，係嘛？但係如果你話本身你係從西方嗰個角度睇嘅話咧，研究個格物咧就點咧？佢就點咧就係啦，嗱，一個你又要將嗰譬如朵花咁，咁樣花咧將佢切咗落嚟。又再將佢咧切開佢切成片，放喺啊呢個起微鏡裏面睇下，睇完之後哦點樣結構啊，又畫一大輪，又得呢啲就係我哋中學以前咧就學生物學就咁嘅，呢啲就係呢啲係西方嘅格物，就所謂科學嘅方法，因為佢哋睇嘅咧全部都係外在嘅，我睇唔到嘅嘢咧我就唔信啦。 咁所以咧，佢哋呢種方法咧，就生物學咧就睇落去咧就咁樣做法。咁同我哋而家係完全唔同。 補充一句啫，就話咧西方呢種方式咧係一種分類學啊。佢首先分開植物學，呢個草本類、橋本類，一路分落去。 呢個係方法咧，即係呢個分類。我講就係講研究嘅方法啊。研究方法就叫用科學啦。所以兩個嗰個格物咧係完全唔同。 係啊，唔同。 所以關鍵喺呢度啦。問題咧就係咩？其實黃陽明最重要嘅問題係佢根本，我覺得嚇。根本就不是儒家嚟嘅，根本就是佛家。只不過咧，最後嗰個結論咧，就係、是、我咧就心即理，係咪？但其實即係咧，個心就來自於呢、這個，呢其實就係佛家嘅空嘅概念咯。咁但係佢就唔係呢個係我最真真正正嘅，所以將佢兩個合埋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先至你睇到佢呢個嘅農場啊，呢、這個嘅得道係點樣樣？其實就係佛家嘅呢、這個嘅呢、這個嘅咩？ 即係反心咩？明心見性先 係啦，明心見性直情係呢個係咪啊？突然間， 知良啫， 頓，係突然間頓，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慢慢發展嚟咁啊。但係朱熹咧就唔同，比較實實在在一步一步係真係咁樣一步一步咁去做嘅，所以兩個係完全唔同嘅。 不過彭教授呢個講法就好大嘅翻案啦，喺學術界就好多爭議啊。 係啊，好多乜爭議嘅。 因為唔係學術界，一般都唔係好贊成黃陽明咧係佛家，因為佢自己早期 佢唔 係 完全嘅佛家，有佛家嘅影子。 係啦， 因為佢嘅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呢句説話就好佛，然後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佢個黃陽明嘅四句教嘛，第一句係好佛嘅，無善無惡心之體啊，依句句係好佛嘅。但係話黃陽明亦都係一個易經專家喎， 易經一定要識㗎，你諗下中文翻裏邊。 唔係，我覺得咁樣釐清下，因為個線索比較複雜。即係黃陽明講咧，就佢批評咧，由呢件事情隔足咧，批評朱子話你咁樣格物窮理係唔得嘅。世間事物太多理，太多規律啦，咁我點可以靠得盡呢？如何可以幾時可以成聖成佛呢？即係唔係講錯咗，成聖成賢啊！因此你講黃陽明講最後佢自己翻轉，甚至係農場亦誤導裏邊咧，個講致良知嘅時咧，呢、這個致良知就係重新解釋呢個格物啦。就係佢頭先講嘅，用翻《尚書》，佢認為更加本源講法就係、是、正其不正歸於正，即係呢個格咧係一種。格嘅意思咧就正物，意思咧就係我哋將我哋道德行為咧，以我哋嘅良心、良知嘅方面去端正佢或者判準佢，而唔好將佢變成外在嘅求知。所以咧，黃陽明就反對格物窮理呢、這個就 唔係因為那個目標唔同咗，因為問題你朱熹講格物，事事物物都有理，你銀行嘅萬物都有理，你要格你好似頭先阿彭文基講咧。你格物本身咧，你就研究竹子嘅結構，研究竹子嘅物質裏邊嘅成分嘅元素，呢啲就係西方式嘅格物。但係黃陽明，你格物諗住咧就想要學做人啊嘛，揾出人生嘅意義啊嘛。咁你望之竹點樣能夠揾到格物，會揾到人生嘅意義咧？咁梗係揾唔到咧。望之竹嘅問題就係有竹有好多裏邊有結構各方面咧。咁所以後面佢咪改咗我哋嘅後來嘅講法，阿茅生用翻講法。他就將那個格物的物字改了另一個解法，不是格物，不是格那件事物，是格行為物，是格 你反省你自己的行為，這樣為之格物，這樣就通了。這個 就完全了一個距離裡面的兩派，其實兩樣東西，一個就是倫理學上的知，一個就是認識論上的知，有不同的。你想找認識論上的知，還是找倫理學上的知呢，是兩條路來的。所以變咗兩大派，我哋遲啲翻嚟咧，係新聞報告之後再講。呢、這個就劉祖兒唱嘅《末代畢業生》。 发觉应试太艰辛，疑问说问。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十九个月大女婴日前怀疑在北角一个通房单位内被母亲勒毙。女婴24岁的母亲被控一项谋杀罪，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但是被告仍然留医没有出庭。主任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星期五再讯，下令被告期间需要还押。被告报称无业，被控在或者大约于今年4月23日在北角英皇道丽宫大厦12楼 A 室 C 号房谋杀一名19个月大女婴。案发之后，被告怀疑企图服药自杀，倒卧床上。其后到访的家人发现报警，女婴当场证实死亡，被告送院治理。一名31岁私家车司机前年12月在天水围逃避警方追截，被控危险驾驶、毒驾等5项罪名。区域法院裁定所有罪名成立，被告被判监28个月，刑满之后停牌3年。警方严厉谴责被告在逃避追捕期间作出危险驾驶行为，重申对于所有罔顾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的行为绝不姑息。事发在前年12月28日的凌晨，涉事私家车违反交通条例，在天水围被警方追截，司机加速逃走并且冲红灯，严重超速，逆线行驶超过10公里，期间和另一架私家车轻微碰撞，一架电单车闪避不及，失控堕地，两名司机受轻伤，涉事私家车最终在屯门被截停。台湾新增6295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个案仍然以新北市占最多，有2076宗，其次是台北市的1302宗，以及桃园市的1159宗。教育部门说会为6至11岁的学童接种新冠疫苗，最快下个月2日起可以安排在校园接种。学童接种疫苗之后，如果有不良反应，可以请3日疫苗假。美国和北约还有欧盟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主持的美国防长奥斯丁赞扬乌克兰武装部队英勇善战，他们抗击俄军和保家卫国的事迹将会被记入历史当中。奥斯丁指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挑战世界各地人民的自由，干犯了难以抗辩的暴行，又指乌克兰对俄军的抵御为北约赚取向乌方提供装备和支持的时间。他又说今次会议致力设定框架，协助乌克兰在这一场冲突中获胜，以及在战后继续获得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78点，跌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3点，跌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27.48，瑞士法郎0.961，加元1.279，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36美元，卖出1903.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 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进入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好开心啊 ！Back to normal life， 八点半去做 gym 啦，都有人比我更加早去到啊。跟住就去美容中心度交隔，翻到好似个大家庭，个个都好开心。 晚市堂食，我就好赞成恢复翻病菌，唔识睇时间做嘢，日头又好，夜晚又好，那个堂食都系有需要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今次介绍薛科夫的短篇小说《大小狗的女士》，来自一个新译本。薛科夫是我青年时代开始就很喜欢的一位俄国小说家。最近翻睇的原因非常之简单，那些故事简单得令人心碎。《大小狗的女士》个故事其实讲什么呢？可以说是一个寻常坏男人和好女人之间的故事。 男主角古罗夫认为妻子不是他心目中最爱的人，他40岁已经有一个女儿两个仔，大抵我们可以说已经安定下来，但是他不承认终结，于是经常外出饮酒，也都经常无所事事地四处闲游。于是在景点见到带小狗的女主角，这位女主角去旅行也都带着小狗，多少象征住充满牵系的形象，吸引了男主角。 故事发展其实不复杂，就是调情，男人和只狗一起玩一下，和个女仔倾下偈，慢慢这样就发展成一个情人，然后发生了关系。在房间里面，那个女仔开始喊，然后说自己现在变了个卑鄙下贱的女人。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是不是很令人同情呢？但是柯夫不是这样写的。 古罗夫听得无趣，他天真的语气出人意料又不合时宜的忏悔令到他很不舒服，如果不是他眼泪盈眶，可能会让人以为他是开玩笑或者在做戏。 这种写法真的很精彩，他竟然写个男人觉得他很烦。在小说的第一阶段，男主角似乎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女人，薛科夫也没有将他写成煽情，而是聚焦成男人的视觉去写进入了中年危机的他自我投入所设定的角色。男主角自觉是一个大玩家，觉得这种女性的牵系和脆弱很讨厌，其实现实又哪有这么简单呢？真是简单得令人心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带小狗的女士》，作者安东·薛科夫，由樱桃园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怎样可以到内地升读大学？ 透过北京大学香港的博雅人才计划招生，即是保送的途径是入到这个大学的，800多个人报名这个计划，而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去入读了这间大学。 麻烦正在就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3年级专雅晶的分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依法治国，维护人民公义，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郑锐发现原来米振东就是当年设局害死他妈妈的幕后黑手，他会不会利用自己的狱警身份去公布私仇呢？ 罗欣贤调查宋丽敏死因，所有证据都是对冯森不利，他可不可以秉公办理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嘅廣東廣西嘅題目係講明德格物依個香港大學嘅校訓，咁啊直播室度有陶國章教授、有彭雲基博士同埋岑日飛。咁啊頭先我哋講起黃陽明同朱熹啊，喺依個大學嗰邊咧，佢認識係有分歧嘅，尤其係格物點樣解個格物，點樣解個致知？咁黃陽明個致知嘅知就良知。咁啊，唔係我哋一般所理解嘅知識。其實黃陽明同朱熹咧，仲有第啲分別嘅。譬如話，舉個例，大學裏邊講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原文啊，《禮記》四十依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咁啊，後來朱熹咧整《大學章句》，就跟佢嗰、那個佢私塾嘅情義義情，就唔係話叫做親民。在新聞，咁啊，彭兄，你係新聞派定親民派？改啊！啊，呢兩個又唔同啊！黃耀明話唔係，要翻原文親民先啱。嗰、那個話新聞，其實都連係要佢哋兩個唔同嘅 system。 其實呢一個咧，老實講咧，就係、是、正就係我哋呢個中國文化裏邊一個好吊詭嘅一種嘅即係特性嚟嘅，即係同一個字，同一句嘢。你都可以係完全唔同嗰個嘅睇法嘅。咁咧，頭先啱先同阿陶教授傾開，我話呢個黃陽明咧，基本上咧就因為當時呢一個嘅儒家，另外朱子嘅學説咧，變成有官方嘅一種嘅學術嘅 官學 嚟噶嘛。咁所以即係話咧，我頭先講就話，其實政治好多時咧就會扼殺咗個思想嗰個嘅自由。咁如果當嗰日變成官方嘅嘢咧，就會變咗僵化啦。咁所以你頭先你講話親民或者新民，其實都冇乜所謂嘅。因為點解咧？當然點解咧？因為最初寫嘅時候，你諗下喺呢個大學當時寫嘅時候，佢嘅意思你未必能夠百分之百明白。而呢個思想一路慢慢發展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有新嘅體會嘅。咁你諗下呢個黃陽明咧，點解有同呢個朱子咁大唔同咧？其實因為當任何一個學術變成官方是唯一一個思維的時候，其實在學術方面就會有問題的。那你想想，黃陽明是一個這麼活的人，所以變成來說，他亦都當時是這個儒家已經去到某一個階段，已經是一個不要說死胡同，而已經比較僵化了。那你怎樣才能突破他的話呢？所以呢，而當時這個道家和佛家，他們基本上他們的哲學是非常流行，同埋咧個思維亦都咧同儒家唔同，所以點解黃陽明能夠可以咧攞到佛家嘅精髓，又再將呢個儒家再將佢提升咧？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話黃陽明其實係佢能夠吸收到呢個佛家嗰個嘅精髓，又再翻翻嚟儒家，又再歸翻呢一個嘅真正嘅心跡，你其實好精彩嘅。咁呢個咧先至係我哋中國文化嗰個發展啊嗰度嚇，呢個係。 是我講，因為阿排兄，我講起親民和新民咧，其實都同我哋而家現實香港有關嘅。因為你講親民咧，就而家嘅俗語所講，就係重視起跑線；新民就重視終點線。啊，即係新民啊嘛，新民即係話可以，人哋好得意居基督教講，你信咗耶穌咧，你嘅生命就俾個新嘅生命俾你，即叫新民，脱胎換骨。咁啊，亦都同我哋而家嘅後任特首講。以結果為目標，呢、這個就是新聞派啊！講佢最後尾啊嘛，結果嘛，以結果為本啊嘛。但係如果你講咧起跑線咧，但係起跑線都緊要嘅，因為等於我哋打功夫，你起壞個開壞個頭，咁啊好大劑嘅。或者你嘅個基本功唔穩，學壞姿勢，起跑線唔掂咧，都有問題嘅。所以其實兩者都重要嘅。 飛哥，你頭先講開嗰句嘢咧，就係呢個嘅結果為目的啦，係嘛？咁啊，我目標啊，我自己覺得我就好反感啊，對呢句嘢。點解咧？你做嘢係咪應該一定有個目標先？咁啊，目標出嚟，邊有效果先？ 根本就應該每一樣做一樣嘢都係應該咁做噶啦。點解仲要翻翻過嚟話結果咧？就應該係呢個目標啊。根本你又做嘢啊，管理學上講咧，做嘢就要問題啦。管理學咧就講十個字嘅啫，就是、整合資源，達成既定目標。咁你仲講咩結果啫？係咪先？你咁讀到目達到目標，咪就有結果咯。你達唔到目標，乜嘢結果都冇咯。所以你兩個將佢混淆咗呢幾個字眼，根本就唔係一個嘅口號嚟嘅。 Okay. 陶教授，你睇 我呢啲方面，我唔敢讲啊。但系咧，我有个想法咧，今日讲明德格物咧，格物呢个概念咧系好紧要。如果我哋第一个朱子嘅解释咧，就叫格物穷理， 系 即系个好清楚。佢嘅格咧就差唔多一种认识啊，或者系好小心去理解呢个天地之理。由呢個咁樣一個比較宏闊嘅地方翻翻轉頭，先可以成為聖人。呢個係朱子嘅想法。朱子個有佢偉大嘅，因為佢嗰個思想體係相當龐大。係啊，講到啲陰陽啊，講到啲太極啊之類等等。但王陽明咧，將呢個格物解釋叫格物致知，就一個叫格物窮理，一個格物致知。於是咧、那個格字咧就大家用法唔同。第一個格咧就係、是、一種所謂認真地去認識咁上下啫。但是王陽明的解法咧，係變成一種道德行為，因為佢知嘅意思只即係致良知啊嘛，而唔係話去知道外邊。咁叫致良知咧，個致字咧，我牟生嘅解釋咧就係推抗咁解，即係等於孟子所講嘅反身而成啊。推抗即係話，我哋將我哋本有嘅良知推抗出去。咁呢個良知本身係我哋嘅四端之心啊，等等嘅嘢啦嚇。咁呢度簡化地講咧，就係點樣推廣咧？就係、是、我哋呢個良知本身就有個端，如果用孟子嘅傳統講，四端之心嘅端，呢、這個端倪，你只要內在地將佢推廣出嚟，然之後咧就係、是、變成係誠意者無自欺也，將中將中庸啊其他嘅地方再引申講就係、是。個意咧就變成我哋嘅意念動啦，即係變咗一種新嘅解法，同中庸有少少唔同。然之後咧變咗我哋嘅行為物咧，有多意念上過度啊，或者不及嘅時候咧，要點正其不正歸於正，純粹係一種道德修養。但呢度要補充一點咧，就係、是、王陽明嗰個問題裏邊下一步咧就知行合一嘅問題。係呢個問題相當麻煩嘅，因為我寫論文嗰陣時咧就俾啲謀生鬧咗成個鐘頭，就呢個知行合一，想像裏邊有先知後行啊、先行後知啊等等好多種解法噶嘛。咁我哋一弄想法咧就係、是、意思咧就係、是、以為知同行咧，一個知就變成係認識，行咧就指實踐。但是王陽明咧，如果睇翻佢裏邊嘅意思咧，唔係咁嘅意思。知同行咧係唔分開，係兩者同一件事。個知嘅意思咧就變成係良知嘅知，就唔係知識嘅知。良知嘅知咧，呢個字佢有考據咧，就係佢以前嘅人咧講知州知府嘅知咧係主也，主宰嘅主。一個知州嘅意思咧就係主一州之事，知府就係主宰一州之府之事。咁於是咧叫做知州知府。於是呢個良知嘅意思咧，就我哋有一種主體性嘅主宰性。你只要讓佢抗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將佢擴充出嚟咧，呢、這個就構成咗我哋人嘅實踐。於是咧，呢種所謂知行合一嘅意思咧，變成咗係王陽明批評朱子最重要嘅一點。意思簡化講咧，就係、是、我哋本身有嘅道德良知。呢、这個良知嘅方面咧，時時都係會活活潑潑嘅，都會顯露出嚟。啊，見魚之將入啲井，有邊有絕剔或者術剔差人之心？呢啲係傳統嘅儒家嘅講法。由呢度引申出嚟咧，就係、是、你只要將我呢個良知咧，唔好似牛山作作咁不斷砍伐佢，佢自然就顯露出嚟。呢、这個顯露出嚟，於是咧，有一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朱子臨終嘅時咧，啲人問佢咧。即係老師，你有咩即係點啊？遺言咁上下咧？朱子嘅答啦，就係、是、此生即係艱難啊！要仍要一種大概意思就係、是、呢、這個實踐道德非常艱難，點樣成聖成賢咧？好到王陽明過身嘅時咧，又有學生問佢： 此心光明啊！ 係啦，此心光明，付復何言？即係話咧，佢心即理咧就好簡單啫，好似《易經》嘅易嘅簡易，即係意思直接係你個良知發出嚟，唔好令到佢蒙蔽。但系朱子咧就走向一个非常曲折嘅道德哲学，就系、是、你需要认识天地万物之理，然之后你先可以成圣贤。 咁、但系佢认识天地万物之理咧，其实从我哋个中国文化嗰、那个脉络嚟讲咧， 佢其實開出一條好而家講大東永城嘅，就係叫科學之路，唔係搞營，唔係講修德，唔係講修行，係開擴嗰個知識領域。咁依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海點，任何事永遠都講話。永遠都講話點樣學做聖人，但係而家要點樣啊？你要擴闊你個知識。而家我哋廣東廣西個口號都叫擴闊知識領域噶嘛。咁呢個係一個好嘅進路。但係你回覆大學嘅原文咧，因為你講格物致知咧，跟住講誠意正心啊，嗰啲誠意正心就絕對唔會講話開闊知識領域嘅，純粹係修行嚟嘅。誠意正心修身其實係一個 collective learn，即係除咗將前邊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包埋就一齊統一言之，咁依個八條目裏邊嘅前邊嗰五條目咧，就叫做內性，即莊子所講嘅內性之學。然後就齊家治國平天下嗰個就叫做外王之學。 冇錯，就咁樣啊嘛。其實就基礎嚟嘅， 係基礎嚟嘅。 所以你阿陶教授講完咧，即係我發覺一樣嘢啦，好多時嘅呢個發覺一樣咧，做儒家要做聖人啊，真係好辛苦啊！你淨係睇睇呢個嘅范仲淹點講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咁即係點啊？一世都唔開心嘅，所以我好沉重嘅，所以我反而咧好中意就係道家。道家點講啊？道家喺三十八章呢個《道德經》佢話咩咧？佢話所以啊，失道而後德，道同埋德嘅分別咧，道就係大自然嘅規律，德就實行啫嘛，做出嚟啫嘛。好啦，你唔最基本個最嗰個道咧，你都唔明啦。好似點啊？失道於是點講？得，因為得可以睇得到你做咗啲乜嘢嘢啊嘛。但係真係要悟道先最重要啊嘛。好啦，失德有人，咁冇咗德咯，又講啊，你有冇愛心啊？有冇人啊？好啦，然後跟失仁而後義喎。嗱，你然後好，然後咧就咧，哇，你冇咗呢啲啦，然後先就話，喂，你有冇義氣啊？咁樣好啦，然後跟住點啊？失義而後禮，最後咧冇嘢啦，泛濫都睇唔到，只有你有冇禮貌㗎、啊、咁嗱。咁你就睇到咧，一級一級一級俾落，但係真真正做到翻去啦，即係差唔多致良知咁樣。最後翻去最後，你能夠得到悟道，你自然呢啲嘢就會出嚟噶啦。所以咧唔好話，但你冇啊嘛，揾唔到啊嘛，於是點啊？就啦，同你計啦，你有冇入嚟啊？有冇鞠躬啊？有冇打招呼啊？呢啲咁嘅禮，呢啲係最末嘅。但係當你個人真係有得到嘅話，自然所有啲仁義禮智信呢啲出曬嚟嘅。所以我覺得，因為我都叫做研究一輪呢個嘅儒家咧，我得到嘅結論咧係四個字，就係仁禮誠敬夠啦。有仁自然就有義啦，係嘛？有禮就同埋誠同埋呢個同埋敬咧，你自然呢個就係義啦、忠信啦、呢個孝弟啦，呢啲全部都會出嚟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哋如果作為修行好，我哋作為一個人都一個人只要有愛心。能夠可以有禮貌，有嗰個誠實呢個誠信，同埋仲有呢個敬，已經我覺得近道義。 哦，所以依度咧有個有趣嘅地方就話，黃蓉榮咧去咗農場，你話個隊伍咧，佢喺農場嗰時咧，佢其實就最集中研究易經嘅三個卦。 嗯， 阿排兄，你知唔知佢邊研究邊三個卦？一個咧就叫行卦， 係 咸恨。仲係及大作啊！咸恨卦，恨卦就講不變。 係啊， 佢嗰時就應該以不變應萬變。第二個咧，因為問題未受變啊嘛，其實有種退隱心，就研究嗰個遁卦。 嗯， 嗰個遁卦就去退隱卦。係、 啊， 但係佢其實最有得著嗰個係咩話咧？就話佢寫咗好多五經易易説嗰本書咧，成日研究嗰個遁卦。 遁卦， 魏晉個遁啊。 係。 進卦就火地進啊嘛， 火地進， 即係問題就話太陽喺地上啊嘛，所以佢點解臨終時話此心光明咧？嗰個就進卦嘅卦象，哇！太陽醒出嚟，所以佢中意太陽，陽光嗰種近嘅生生不息個意味啊，所以此心光明。朱子嘅臨終遺言叫艱苦，係啊，好辛苦，做人好辛苦，因為佢啊， 所以佢開悟嘅直情係黃蓉榮係。 我話此心光明，佢研究進卦，特別喜歡個進卦嘅初爻、初六同埋個九四兩個相應嘅火地進，九四第四爻就陽爻，第一爻就陰爻。佢話依兩個有相應，開始又亦都重視嗰個起跑線，親親，因為儒家講親親而人民，人民而愛物啊嘛。所以佢係重視許拋線嘅人。 咁係啊，進卦係好過離卦，離卦就紅紅烈火碰碰碰啦，轉咗一陣就冇咗。 離卦好大劑㗎， 好大劑㗎。 啊，離卦死如焚如氣如啊，好。 同埋戰爭啊，打仗都嚟㗎啦。 係啊， 离卦有暗藏危险噶，系嘛？呢、这个进卦，佢研究呢个进卦，啊，佢喜欢换你呢个进卦，所以好有趣啊！呢两个都系大师，咁其实就话各有所长嘅，系嘛？朱子都有佢个特色嚟嘅，不过佢本身官学， 嗯， 系啦，一官学就僵化咗，系啊。不过而家都慢慢都要吓、啊、新儒学发展又唔同啦， 嗯。 我覺得換一個角度咧，即係瞭解呢種格物致知或者格物呢個概念咧，即係用翻烏克蘭戰爭比較容易實在啲。即係有好多解釋，即係普京點解會發動啊？用因為要統一俄羅斯啊等等呢啲方式裏邊好多種唔同嘅解釋，所以咧去所謂 justify 去好似支持佢嘅所謂侵略行為。但是呢簡單講咧，我哋唔好討論邊個啱唔啱先，而係話咧，當你見到生靈塗炭嘅陣時咧，見到咁多人嘅災難啊等等，呢、這個就係惻隱之心。即係我自己理解黃陽明咧，就係、是、呢個致良知意思就係、是、你唔需要講仁義禮智啊嗰啲，嗰啲叫德睦倫理，即係德睦咧可以無窮無盡噶，孝順啊或者慈愛咁寬恕啊乜都得噶，加埋基督教都得噶。但係意思咧就係、是、最後一念裏邊嘅不忍啊，惻隱之心。呢、这個不忍之心本身咧，就是、你自己內在化出嚟，而由呢度開始裏邊咧，抗而衝之，足以保四海。我覺得呢個就係儒家或者黃陽明個心即理嗰種方式，簡化版呢個方式。 黃陽明係一個好特色嘅人，因為文官而能夠打贏仗， 文武全才， 戰績咁好，但係佢就57歲死。阿杜教授，你知唔知佢啲咩病死㗎？ 肺病 啊，佢系肺结核病，引致心肺功能衰竭。 哎呀，咁严 重，惨啊！就系咁啊，一月船嗰度死啊，问题。但系个问题，佢向朝廷申请告老还乡啊，唔俾。 系啊， 哇！你打赢咁多场仗，继续去越南。 系啊， 后屘仲结果去派兵去越南，唔俾佢退休。 系啊， 唔俾佢告老，但系佢都肺炎坐呢，嗰啲就成身都冚烂都肿晒，全部都即系嗰啲疮啊，嗰方面啊，系嘛，不停咳， 死得好惨啊，系啊。 俾佢不停咳係嘛？ 補充一句咧，有趣嘅資料咧就係、是、黃陽明同哥倫布差唔多時間喎。我啱睇翻，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嘅陣時候，佢係20幾歲啫嘛。哥倫布咁黃陽明啱出世，即係相差20年啫。佢哋我哋咁樣諗有趣啲。 好啦，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我講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呢個係阿蘇適同埋 Lawrence Tame 同大家講品牌價值與保護。跟住落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最後一首歌就叫做林海峰唱的《東京大學》，拜拜。 好，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